好，现在迪格纳头应该在观众听众的掌声当中已经走上了舞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奉献》。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所演唱的伯恩斯坦的《照顾好这所房子》。接下来会听到的是肖萨科维奇的作品，也是再次展现了西蒙拉彻对近现代作品的钟爱。那刚才说到迪托纳托，他不愧是美国次女高音歌唱家，所以你看他演唱伯恩斯坦的作品呢，也是信手拈来的感觉。 对对对，现在观众的掌声非常热烈，他们是在对迪托纳托对西蒙拉特的直棒的柏林爱乐乐团他们的这种非常精彩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从隐隐的这个掌声中可以听出来，这个乐队队员你看黑管还是挺在意的，因为接下来肖萨科维奇的这个作品可能还是对他们来说有些难度哈。 对对对，我还特别注意到这个今天的柏林爱乐阵容当中首席好像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孔。原来的那个老首席好像坐到了他旁边的位置。 西蒙拉特再次走上了舞台。 掌声响起，西蒙拉特来到了舞台上。 因为今天晚上音乐会的正式曲目，肖萨科维奇的这首组曲是作为正式曲目的最后的作品了。 Thank you.